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，咨询电话85013045，85013045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武德九年，玄武门之变，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权力的巅峰。在他的朝堂上，文臣治世，武将建功，贞观之治成为千古美谈。李世民西征东突厥，灭国吐谷浑，天可汗名扬四海。然而千古明君并非一朝练成，为争夺地位，他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？初掌大权，他又如何面对派系纷繁的朝堂局面？面对晚年的皇子争储，他又如何化解？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透过历史的尘埃，解读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路历程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李世民派全万计辅佐齐王李佑，但是全万计眼看对李佑劝谏无用，就想到了明哲保身，与此同时还摆了李佑一道。全万计先是找到李佑，告诉李佑说，你做的那些事皇帝都知道了，你自己上书承认一下吧，争取一个好态度，我会在皇帝面前替你辩解，保你无事，同意的话就按照我写的这个东西上书吧。李佑一看全万计居然详细地列出了自己的种种过失，非常全面，如果按照这个上书，那能有好果子吃吗？看了看全万计坚定的眼神，李佑相信了他，一一承认了这些过失，然后还把这些汇总起来给父亲李世民上了奏书。随后全万计从齐州动身到了长安，面见了李世民，汇报了工作情况，并且向李世民声明，齐王一定会改好的，陛下您请放心。如果事情到此结束，全万计和李佑各取所需，皆大欢喜。然而李世民的搅和让两个人的关系从此势如水火。李世民是怎么做的呢？他一方面对全万计鼓励有加，一方面又对李佑进行训斥，针对李佑自己上书列出的种种过失一一训斥，这下让李佑的心态彻底失衡了。好啊，闹了半天你全万计是拿我邀功请赏的，先让我承认这些过错，然后再把我的表态认错当成你的功绩，你这不坑人吗？哼，迟早有一天我会杀了你。时光飞逝，李佑和全万计之间的矛盾还在升级。有了在长安时李世民的勉励，全万计对李佑的约束是越来越严。每次李佑想要外出打猎，全万计都不批准，别说打猎了，连城门都不让出去。想打猎门也没有，就在齐王府里头转悠吧。这还不算，全万计还私自做主，把李佑打猎用的苍鹰和猎犬全都给放了。您这猎都不打了，还要鹰和犬干什么呀？ 更令李佑气愤的是，全万计居然又一次把旧军牧和梁猛彪驱逐出了齐王府，不准他们再与李佑见面，否则是见一次打一次。双方的矛盾升级，全万计紧张的神经也在绷紧，稍有风吹草动就紧张不已。不久，终于发生了一个土块引起的血案。土块血案的起因是这样的：一天深夜，有一个来路不明的土块落到了全万计家的院子里。这个土块究竟是什么人扔的呢？土块的背后究竟又隐藏着什么呢？神经绷紧的全万计一下子就想到了旧军牧和梁猛彪。这两个人两次遭到自己的驱逐，一定是他们俩想谋害自己。越想越怕，越怕越想，全万计索性派人把这两个人囚禁了起来，同时通过朝廷的一马向李世民发去了奏章：齐王李佑及其同党数十人为非作歹。这一下李佑与全万计的关系彻底崩溃了，势不两立。接到奏章的李世民责成刑部尚书刘德威前往齐州调查，发现事出有因，查有实据，齐王李佑确实问题很多。李世民下诏齐王李佑与全万计一起进京面圣。此时的李世民未必真的想处理李佑，或许只是叫到长安城当面训斥一番。然而他太高估了李佑的心理素质，接到诏书的李佑居然反了，问题可就严重了。李佑接到李世民的诏书后，几年来的怨气彻底爆发了。其实他的怨气主要是针对全万计，这个酷吏几年来把自己折腾得够呛，这一次又是恶人先告状，此事不除更待何时？已经先李佑一步动身的全万计此时正在通往长安的路上，他以为这一次可以在李世民面前澄清自己，没想到他已经再也见不到李世民了，因为他先看到了李佑的剑。李佑派出20多名骑兵，一路疾驰追上了全万计。20多名骑兵一起放箭，酷吏全万计倒在了乱箭之中。其实，即使射死了全万计，李佑也没有到非谋反不可的地步。只可惜，这孩子轻浮急躁，做事不过脑子。这脑子一热，索性造起了老爹李世民的反。然而这造反可是一件高智商的工作，不只是一咬牙一跺脚。爷爷李渊能造反，那是因为他处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，再加上本身有那个能力。而你呢，孙子李佑，你难道没发现时代不同了？难道你没发现自己是个低能儿吗？喝醉的人从来不说自己喝醉，低能的人从来不知道自己低能，这都是悲剧啊。冲动的李佑在射死全万计后举起了造反的大旗，开始任命自己的文武百官，同时大开仓库，滥赏随从，磨砺武器，增强城防，一番新起炉灶开国奠基的模样。贞观17年3月初6，李佑谋反的消息传到了长安，这既在李世民的意料之外，又在李世民的意料之中。李世民平静地发布命令兵部尚书李世基集合淮州、洛州等9州兵马前往平叛。同时李世民给李佑写了一封亲笔信，信中说：我经常告诉你不要亲近小人，就是为了避免发生今天这样的事，可惜你没听。事实证明，李佑原本不想造反，他也没有能力造反。在李世基率领9州兵马向齐州逼近时，他还在与死士的头目燕红信的哥哥燕红亮一起开怀畅饮。为了打消李佑的焦虑，燕红亮说：王爷您不必担忧，我右手拿着酒杯，左手拿着刀，就能把他们全打跑了。这不胡说八道吗？真应了那句话了，吹牛不上税。可是这吹牛真的不上税吗？吹牛能迷惑李佑的内心，却挡不住大兵压境。在李世基的9州兵马还没有到来之前，青州、淄州的兵马已经进入了齐州境内。齐王府的覆灭， 只是时间问题。覆巢之下焉有完卵，为了避免背一锅烩，齐王府内部的一些人开始自救，领头的是齐王府兵曹参军杜行敏，在杜行敏的身后是一批李佑的随从以及齐王府的卫兵。在李世民和李佑这二选一的选择题上，他们齐刷刷地选择了李世民。三月初十夜里，齐王府外鼓声喊杀声乱成一片，杜行敏开始行动。在内室中的李佑惊恐地询问侍从发生了什么事，侍从们骗他说是这个英公李世基统帅着飞骑已经登城了。李佑目瞪口呆，惶惶不安地坐在室内等待着事情的进一步发展。与此同时，杜行敏已经将李佑布置在府外的党羽砍杀干净，李佑已经孤立无援。然而齐王府内依然还有部分忠于李佑的卫兵在抵抗，这也难不住杜行敏。杜行敏瞅准了一处防卫空虚之处，从院墙上愣是掏出了一个窟窿，顺着这个窟窿，杜行敏等一千余人是一拥而上，把李佑的内室包围得严严实实，留给李佑的时间和空间都已经不多了。李佑还想死守，杜行敏的一句话让李佑放弃了抵抗。你以前是王子，现在是国贼，不出来就烧死你。好嘛，不出来就烧死，没有比这更恐怖的恐吓了。受到恐吓的李佑只能与党羽们灰溜溜地出来投降，齐王叛乱就此结束，刚开头就结了尾。不久之后，与此事相关的各方人等都有了不同的结局。齐王李佑因谋反被赐内侍省自尽，党羽四十余人处决，杜行敏因平叛有功晋升巴州刺史，全万纪因忠于王室追赠齐州都督，追封武都晋公，谥号敬公。东宫勇士何干成基因与齐王谋反有牵连，羁押大理狱，按律当斩。不起眼的何干成基阴差阳错地受到了牵连，却在不经意之中让这场征楚之战有了出人意料的结果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其实严格的说起来，李世民是个好皇帝，他却不是一个好父亲，或者说没有尽到做父亲的教育责任。在他的教育下，李承乾、李泰野心勃勃，李佑性格轻浮急躁，李治貌似忠厚，实则心眼不少。总之，每个皇子都虎视眈眈，李世民这个父亲却始终无法平复皇子们的狼子野心。或许在皇权至高无上的背景之下，只要不是独生子女，皇帝就注定没有办法一碗水端平，也没有办法做一个完美的好父亲。所以李世民的父子关系注定要以悲剧告终。贞观十七年三月，齐王李佑自酿悲剧，最终自杀身死。而与此同时，太子李承乾也在行动，种种迹象表明他试图想复制一次玄武门事变。这一次李承乾可是认真的，他的手下再也不是以前那些乌合之众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重要角色。这个名单包括吏部尚书侯君集、左屯卫中郎将李安衍、汉王李元昌、扬州州长赵杰、杜如晦之子驸马杜和，这些人聚集在一起的目的就是为了李承乾继承大统。侯君集怎么会混入到李承乾的队伍呢？这还得从灭国高昌后的那次审判说起。灭国高昌之后，侯君集踌躇满志地班师回朝，他满心以为等待他的是节节高升，然而没想到的是，班师不到十天，他就被控纵兵劫掠，押入大牢。如果没有岑文本的上奏，侯君集恐怕还在大牢中煎熬十日。在岑文本上书之后，侯君集才被无罪释放。无罪释放，劫后余生， 可侯君集的心里却始终憋着一口气，何以远征大胜还要受这份气呢？侯君集想不通，心里头也不服。然而不服又怎么样呢？能去找皇帝说去吗？估计说了也没用，只能是忍着。从此之后，侯君集担任吏部尚书，颇有声名。然而吏部尚书这个位置依然不能让他完全满意，在他的前面是长孙无忌和房玄龄这些刀笔吏出身的文官，甚至于远离朝政的老李靖也排在他的前面，这让侯君集非常的不忿。长孙无忌、房玄龄有什么战功啊？他李靖的战功那也是过时很久了吧。不忿、不服、郁闷，贞观十四年后的侯君集始终是有情绪的。侯君集的不服不忿瞒过了很多人，却瞒不过自己的女婿贺兰褚时，而贺兰褚时当时正好在东宫担任东宫贴身带刀侍卫，于是贺兰褚时就成了侯君集与李承乾沟通的桥梁。不久，侯君集与李承乾一拍即合，各取所需。李承乾需要利用侯君集的谋略与影响巩固自己的储位，而侯君集则渴望通过李承乾迎来自己的出头之日。在权衡利弊之后，他们发现只有政变才是唯一的出路，不然侯君集无法出头，李承乾的储君之位也随时有可能倾覆。为了表忠心，侯君集举起自己的双手对李承乾说道：此好手当为殿下用之。这就算是向李承乾表了忠心。随后侯君集又严肃地对李承乾说道：魏王李泰正在受皇帝宠爱，恐怕殿下会有隋朝太子杨勇那样的灾祸，如果皇上有诏书召见殿下，一定要提前有所防备，以防不测。听罢，李承乾沉重地点了点头。除了侯君集之外，左屯卫中郎将李安衍也投入了李承乾的阵营。他的任务很简单，利用职务之便监视李世民的行动，一有情况随时汇报。儿子监视老子，李承乾已经越陷越深了。在这两个人之外，汉王李元昌、扬州州长赵杰、杜如晦之子杜和，他们都把宝压在了李承乾的身上。一旦李承乾成功，他们都是重臣，而一旦失败，他们都将是乱臣贼子。然而当他们决定投身李承乾阵营时，眼前闪现最多的还是成功后的场景。这成功太诱惑了，成功也是有先例的，当今皇上那不正是通过这个途径成功的吗？长孙无忌、房玄龄那不就是当初押对了宝吗？俗话说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统一了思想之后，所有同谋者皆割破手臂以博嗜血，然后把沾血的帛烧成了灰，最后和到酒里头喝下去，立下了同生共死的誓言，同时计划引兵攻入皇宫，再来一次玄武门之变。为了防止夜长梦多，杜和提醒李承乾说：天象有变，应该立即应对。殿下就说自己抱病，皇上肯定会亲自过来查看，大事就可成了。这个计划比攻入皇宫还简单，直接把李世民炸入东宫，然后完成逼宫。如果李承乾真的采纳了杜和的计划，还真没准儿就能成事了呢。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，李承乾没有采纳杜和的计划，而是静观事态发展，等待机会。这一等可就等来了齐王谋反。李承乾听闻齐王李佑在齐州谋反之后，很是不以为然，顺嘴对着身边的何干乘机说道：太子宫西墙与大内只有20步的距离，我要是跟你们一起举事的话，齐王怎么能跟我比呀？这有些话可以说，有些话是不能说的，一辈子都不能说。因为这句一辈子都不能说的话，李承乾栽了，彻底栽了。即使爬到西天求我佛，我佛也得说：孩子，我没辙。大嘴李承乾说完这话之后不久，何干成吉就被抓了，理由是与齐王谋反有牵连。 凡是牵连进这种谋反的大案，那注定是十死无生啊。如果没有天大的意外，贞观十八年的某一天就是核干成吉的忌日。要生日还是要忌日，核干成吉在内心里不断的挣扎，最终生的欲望占了上风，核干成吉选择了到贞观十八年去过生日。艰难抉择后的核干成吉抬起头对玉立说道，我要见你们的上司，我有重大的事情要举报。贞观十七年四月一日，那是阴历的四月初一，可不是阳历的四月一号愚人节，而李世民却收到了比愚人节还愚人节的亲启密奏，说太子李承乾谋反。没有比这更劲爆的愚人节新闻了。震惊之余，李世民指定司徒长孙无忌、司空房玄龄、特进萧雨、兵部尚书李世基会同大理寺、门下省、中书省联合调查审判，结果让李世民继续震惊，反省已具，不是愚人节，是真的。李承乾谋反是真的吗？在我看来其实未必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实际是经过多方修饰的，未必是完全的真相。李承乾谋反可能有其心，未必有其胆，可能有策划，未必有实施。然而在皇权面前，并不需要绝对的事实，只要有意欲，一切就都足够了。李世民这样的皇帝是不会等到木已成舟之后再清算的，任何威胁皇权的举动都必须被消灭于萌芽之中，因为他的心中一直有一道永远走不出的玄武门。现在李承乾谋反已经被坐实，该如何处置呢？历史上不乏处决谋反太子的先例，难道李世民也要步他们的后尘吗？此时隋朝大将来护儿之子通事舍人来济站了出来，他说，皇上，您毕竟是太子的父亲呢，就放太子一条生路，让他保全性命吧。这句话可说到了李世民的心坎里，经历过玄武门之变的他更加明白父子深情的含义，即便意欲谋反，即便图谋不轨，然而父子毕竟是父子，血缘深情你是逃不过的。三月已经赐死了齐王李佑，现在还要加上一个李承乾吗？对此李世民果断地给出了否定的答案，他听从了来济的建议，留下了李承乾的一条小命。四月初六，李世民颁下诏书废黜太子李承乾，把他贬为庶民，囚禁在右领军府，不久之后把他流放到了黔州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李承乾倒了，李泰便看到了曙光，他能够得偿所愿吗？背负李世民希望的李泰这时又做出了什么糊涂事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演播刘继彤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。 我是作家刘一达，有故事的人生，有故事的你，倾听别人的流光岁月，讲述你的多彩回忆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，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。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，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，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，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。霸王龙